是王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民一家之言。Hey, 大家好 ,11 月16日星期一，王伟民一家之言依家开始。今日好难得啊，有两位听众喺呢个三藩市过嚟睇我直播。世界好纷乱，但实际我哋揾到平常生活里面一啲小节，就实在令人觉得好美好啊。有朋自远方来，始终系件高兴嘅事，系咪，千里有知音。啊，啱啱成个周末世界都喺度震动緊，巴黎恐袭，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讲嘅，依家 IS 呢个伊斯兰国系正式同呢个文明世界宣战，呢次系一次战事，成个文明世界啊都开始关心忧虑，同埋似乎人间并无落土。其实恐袭巴黎由今年年初个查理杂志编辑部开始，到呢家年几乎年底啦吓，啊11月都中啦，已经唔系第一、二、三、四次，连续几次喺火车站啊，喺其他地方都发生嘅零零星星嘅地方。其实 IS 想点呢？伊斯兰国向文明宣战，佢要啲乜嘢呢？你见到个画面就系、是。有一班不幸嘅人，佢要文明世界幸福嘅人尝试不幸。你见到今日巴黎同样时间喺一个黑色星期五发生不同嘅恐怖袭击，一班无辜嘅人百几人死喺呢个恐怖分子嘅 AK-47 上面。但係佢想话俾你听，你知唔知佢哋嘅家乡喺黎巴嫩，喺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呢、这个就系佢哋日常嘅生活，家破人亡。今日瞓醒觉，唔知听日死咗几多个家人，呢个系佢哋每日发生嘅事。但系你哋喺幸福里边，你冇察觉到佢哋嘅不幸，因此佢要你哋警觉不幸，系啦。因此用呢个非常手段，呢、这个当然喺文明世界嚟讲冇话接受同同意嘅。但系其实你话我哋向恐怖主义宣战。宣战咗几多年？我哋谂下，由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当时敦巴敦将士员嘅一个会议，组成一个叫做联合国嘅机构，希望通过通过以后嘅外交手段，喺会议嘅手段能够取代战事嘅发生。但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嚟，其实战事从来并未停息，恐怖活动一直都有，由呢个北爱尔兰共和军到阿拉法嘅复仇仇根带起之后，系嘛，以战至一兵一卒，巴勒斯坦嘅青年以卵击石，将佢自己见到执到嘅石块投向以色列嘅坦克，呢、这个佢哋认为系值得嘅，因为佢爷爷死喺嗰度，佢爸爸死喺嗰度，佢兄弟姊妹死喺嗰度。呢、这个以卵击石嘅行动呢，群众行动，如果100年前嘅中国，我哋嘅诗人鲁迅就话：引交朋辈成身鬼，路向丝丛，路向刀丛觅小诗。呢、这个系当时嘅文人胸怀，但系喺巴勒斯坦嘅青年，佢冇办法咁做，因为早于中共立国前一年，1948年，以色列喺中东立国。佢个基于系乜嘢？基于佢哋本圣经，圣经系话俾佢哋听，以前曾经喺呢块土地系佢哋嘅神许诺佢哋，许应咗佢哋嘅家乡。但系呢个喺几千年前就已经呢、这个以色列曾经喺圣经写过嘅国家已经冇咗啦。犹太人分散咗世界各地，呢块土地又几千年住咗叫巴勒斯坦人。1948年以色列立国。喺巴勒斯坦人嘅家乡里面，话呢个系佢哋嘅国度，从此建起高墙 嗱，衝突就咁開始啦，一直延漫到呢家都並未停息。IS 唔係一個好長嘅啊恐怖組織，其實係有稽可查嘅。依、這個恐怖組織要向整個文明宣戰，向整個目前可以安居樂業嘅啊地方宣戰，佢哋亦宣稱下個目標會係羅馬、係倫敦、係華府、係紐約。簡單地講，當你哋享受到生活幸福、家人一齊齊整嘅時候，佢想話俾你聽，幸福唔係必然，佢要通過恐怖手段，要警覺話俾你聽，世界有兩種人，一種係幸福嘅，一種係不幸嘅。依家不幸嘅人唔甘於永遠都不幸落去，依個宿命落去，所以佢哋通過一個叫非常手段，要等你哋知道，你哋要面臨一樣嘅啊不測，面臨一樣嘅妻離子散。啊，喺咁嘅處境之下，大家問一個問題啦，其實魔鬼點煉成嘅？我哋否定，我哋作為文明人，基本上你冇得選擇，你只能夠否定恐怖主義，你否定呢個傷及無辜。你否定同埋你信念嘅就係最後文明必勝，因為歷史話俾我聽，幾千年嚟最後贏嘅都係贏嘅都係文明。嗱，呢個信念基本上就唔需要討論嘅，亦唔應該動搖。但係問題，魔鬼點煉成？點解會有魔鬼嘅存在咧？頭先講到1945年，我哋本來當時嘅戰勝國中英美法蘇喺敦巴敦將士園係準備建立咗一個文明嘅組織叫做聯合國，以後要通過聯合國調停世界裏面應該嘅所有其他國界嘅紛爭、種族嘅紛爭、宗教嘅紛爭、邊界嘅紛爭、資源嘅紛爭，係通過談判桌嚟解決，唔需要俾出咁大嘅啊所謂戰爭代價、人命代價、金錢代價。但係問題，實際上中英美法蘇又攞咗個特權，因為佢哋係創立國，作為戰勝國，佢哋喺安理會攞咗一個叫 veto power 嘅否決權。其實2014年，其實聯合國安理會係討論過對 ISIS 即係伊斯蘭國進行啊全世界嘅啊遷滅，但係當時用 veto power 嘅就係俄羅斯同埋中共。當然各有佢哋嘅背景原因。今日習近平喺土耳其開會，佢話佢哋都係中共，都係反對恐怖主義。佢哋嘅恐怖主義係咩意思？係疆獨嘅維吾爾族人，係藏獨嘅西藏人。咁但係問題，原來佢哋反對恐怖主義同文明世界反對恐怖主義，原來又有唔同嘅詮釋喎。係啦。聯合國之所以冇辦法推行到預期嘅和平工作，通過外交手段談判桌而取代無論金錢同人命都極大代價嘅戰事，就係基於中英美法蘇呢五國常任理事國攞咗個特權。我成日強調講，有特權嘅地方唔會有公義。因为呢两个系互相冇办法并存嘅。今日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就东西冷战。东西冷战大家就变咗美国同苏联两边就用緊大家喺联合国安理会嘅 veto power, 所谓嘅否决权，否定对方嘅啊议案。基本上根本就变咗联合国系无法推行任何工作。而大家争取就系所谓嘅当时嘅中共嘅联盟之所以有基辛格嘅穿梭外交，之所以有共和党反共最有力嘅总统叫尼克逊秘密地啊访华，同当时文革时期处于高峰嘅毛泽东一起影相握手，同周恩来长城漫步。当时毛泽东在世界文明被视为运势魔王，当时整个中华大地是泣血之中，点解尼克逊共和党啦，再强调是共和党的总统，点解要秘密同中共建交，未正式建交，就是当时已经开始建交的门，就是因为大家要共同有一个共同敌人，那个叫做苏联。嗱，历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问今日巴黎血流成河的时候， 喂，好多人就问有几成河啊？黎巴嫩日日都系咁噶噃，系嘛？点解你冇关心过黎巴嫩？你冇关心过呢个耶路撒冷咧？点解你唔关心啊？呢、这个啊巴勒斯坦人嘅命运咧？你知唔知叙利亚每日都死亡超过以万计咧？系世界就系咁浮咁动荡不安，咁战事频仍，但系魔鬼嘅炼成系点？我哋要追溯翻1945年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当时美国基于本身喺中东嘅利益同埋势力，所以佢喺中东选择咗一个啊伊朗呢个国家，辅助咗一个叫巴里维王朝，历史上面所称嘅孔雀王朝。但系历史唔会变嘅，你有个西方强国喺度辅助嘅一个政权。就好似当年美国支持嘅国民党一样，基本上是必然贪腐的。巴里维王朝嘅贪腐令到伊朗基本上民不聊生。伊朗嘅宗教领袖什叶派嘅宗教领袖高美尼率领群众走上街头，终于推翻咗巴里维王朝。而佢哋怨恨嘅就係巴里维背后嘅西方势力。所以佢哋亦占领埋挟持咗当时嘅美国喺呢个德克兰嘅美国大使馆，呢件事种下咗呢个伊朗啊宗教领袖同华盛顿之间嘅国际仇恨。当时美国睇到一个便宜，或者一个机会，或者为一直嘅外交政策，佢哋嘅外交政策就系喺对付敌人嘅时候，佢寻找敌人嘅敌人。培养敌人嘅敌人，然之后壮大敌人嘅敌人，以敌制敌，而佢哋可以置身事外。呢、这个就毛泽东后来玩得好纯熟嘅，叫做山头制山头。好多老板都用紧呢个方式，不同嘅部门主管互相制衡，老板就超然而起，佢一言生死。佢喺个天平里边，当互相角力啊，剑拔弩张嘅时候，只要老板将个手指头掂一掂左边，左边就系会跌咗落去。右边升起，而个手指尾再顶一顶个右边，右边又跌翻落去，左边升起，佢就成为咗神嘅工作。人类最大嘅愚蠢，一直都想做神嘅工作，所以当时佢睇到回教高美尼系什叶派嘅宗教领袖，而千年嘅仇恨喺回教里边有另一支分支，就叫做啊逊尼派嘅宗教，内部嘅厮杀。是比敌人更严厉的，这个从来都知道的，中国人的世界你完全明白，敌人在自己这边，你对面那个叫对手，敌人永远在你的身边，那两个就是敌人。那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只要我维持了这种千年的回教内部的派系斗争，而我支持一个同什叶派不共戴天之仇的逊尼派领袖，就可以制衡到伊朗喺中东嘅独大同跋扈，因此佢喺隔离伊朗隔离有一个叫做伊拉克嘅地方，呢、这个其实系文明古国之一啦。呢、这个地方即系巴比伦啊，旧巴比伦嘅原址，有个军事强人叫做侯赛恩。美国用武器、经济、技术去支持侯赛恩，用侯赛恩嘅逊尼派势力制衡高美尼宗教狂热嘅什叶派势力，因此造成咗后来嘅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嘅死亡人数系以百万做单位，所以中东一直嚟讲都喺炼狱之中。侯赛恩坐大，通常都系咁噶啦，啊，养恶犬啊，作为你自己看门口嘅人，通常为恶犬所噬。呢、这个系一个叫做因果规律啊，呢、这个就系孔子所讲嘅报应规律啊，从来事件都唔会突然发生，冇无缘无故嘅事件。我哋读易经，易经一个卦六个爻系由底爻变起嘅，初变初爻，变二爻，变第三爻，我哋嘅里边全部变晒啦，先开始变我哋嘅外表。人都一样，一念为善，一念为恶，喺你自己嘅潜意识里边先动咗。你不动声色，你仍然都衣冠楚楚，但你边下一下牛，边下一牛，边下三牛，跟住你嘅外边嘅牛都变啦。本来系乾，上卦系乾，下卦系乾，乾为天， 但係問題蒼牛一變，天風舊，再變第二牛，天山遁，再變第三牛，天地痞。喺外觀嚟講，你仍然都係乾，但你入面已經完全冇陽牛嘅因素，全部係陰牛嚟㗎啦。裏面嘅內心又影響你外面個表現喎。我哋話相由心生，因此再唔會停住喺度嘅，會變落去，慢慢上面嘅乾都唔見埋啦，就變成咗係風地官，再變係山地剝。由於外在嘅改變，你要重回自己，重拾返自己嘅本性出嚟，呢、這個就係所謂佛家禅宗嘅修練啦，就係、是、禅定嘅追求啦。哦，嗰時候就你掉返轉，行返轉頭，由外表嘅改變，本來係山地剝，再向第四爻變返陽爻，就叫做火地進。由於外貌嘅改變、外邊行為嘅改變，將自己嘅內心重新又改變一次，所以最後嘅變化又去翻個乾度咯，所以叫做火天大有。嗱，乾宮八變就係咁樣變出嚟。其實歷史都係咁，我哋個人都係咁。魔鬼嘅煉成，其實係基於有個歷史背景，慢慢一步一步咁變出嚟，係基於私心，係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美國外交政策，一直係用緊一個私心同技巧。佢用緊制衡敵人、培養敵人，由呢、這個阿富汗嘅游擊隊塔利班，佢培養塔利班以制衡當時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基本上從來冇變過呢、這個基本國策。喺呢個時候，兩伊戰爭已經血流成河，侯賽恩坐大，坐大之後佢開始不受呢個美國控制，不受美國控制。美国政府一直想找到机会，因为人最恨的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一手培植你，我一手见你壮大，我见你起高楼，我欠你宴宾客，但是今日你同我作对，我就一定要你歼灭你为止。911的出现俾到美国出师之名。美国出师就因为话侯赛恩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的所谓的核心国。佢哋國內有殺傷性嘅核武，因此整個美國就開始直攻巴格達。呢個時候殺死侯賽恩，再成立翻，又重複翻美國嗰個外交政策嘅手段。既然侯賽恩已經成立咗咁多年嘅呢個遜尼派嘅政府。佢要輔助翻另一個就係什葉派嘅政府，所謂嘅民選政府，以制衡翻侯賽恩咁多年嚟建立嘅邪惡勢力。什葉派政府係一個遜尼派執政咁多年之後成立，咁遜尼派侯賽恩個游兵散用去邊度好呢？走入邊界打遊擊，係嘛？呢、這個歷史就永遠都重複，重複都係咁樣打遊擊，再利用佢哋嘅宗教。因为只有宗教嘅狂热先能够给予到佢哋嘅信众可以牺牲自己。呢、这个从来都唔陌生嘅。你将佢提升到一个高嘅道德境界就可以㗎啦。你唔好笑，因为喺中国历史里面好多呢啲例子嘅。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佢话喂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流水丹心照汗青，系咪啊，谭嗣同能够走都唔走。点解啊，因为佢要做佢嘅鲜血唤醒呢个所谓中国国魂啊，要灌溉革命之花，所以佢就话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系啦，就系咁嘅情况，用呢种方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事去到末期嘅时候，日本嘅神风突击队都系用呢个方式，一班少年系咪啊，准备牺牲。牺牲前去到京都一个庭院，享受一餐最美好嘅晚宴，见到最好嘅歌舞，然之后听日就要披上征袍，准备将自己同飞机一齐飞向呢个美国战舰，同归于尽。嗰、那个叫做神风敢死队，都系基于呢种宗教嘅热情，政治就系宗教嘅一种。系嘛？我哋见到头先先啱同阿 Alphus 倾起，系嘛？我认为网台唔可以收钱嘅，收费网台最后注定失败嘅。大众传播系唔可以用咗收费方式，所以教堂系免费嘅，不过奉献系应该嘅噃。 所以你个网台成为宗教就可以啦。你免费收听，但系佢哋自动喺佢哋嘅啊里边奉献俾你咧，呢个就系宗教。所以教会栋门开嘅，教堂全全打开栋门，咩人去噶？罪人去噶咯。去做乜嘢啊？去听道理咯。佢放低佢嘅罪恶咯，求神宽恕个原罪咯。跟住点啊？咪将你嘅人工十分之一贡献俾教会咯。但你唔可以教堂门口收个收费箱喎，入教堂就收100蚊，咁就唔得。嗱，宗教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变咗喺咁嘅情况之下，系啦，逊尼派嘅教徒走去咗边境，成立咗一个用宗教伊斯兰嘅本意方式，推行咗个佢认为更有意义嘅啊伊斯兰世界，利用宗教进行咗恐怖活动，而恐怖分子啊可以视死如归，亦系基于呢种信念去寻找一个永恒嘅幸福。因为现实世界对佢哋唔公平，因为西方列强嘅价值将佢哋逼得走投无路。喺呢个时候佢哋进行咗啊不同方式嘅恐怖活动，因为佢哋嘅民族、佢哋嘅家庭、佢哋嘅兄弟每日都面对空袭死亡，佢哋嘅仇恨啊就是以美国为首嘅西方文明，要西方人喺安居乐业之中，你嘅纽约、你嘅华盛顿、伦敦、巴黎，你哋最文明鼎盛嘅地方，都一样要同佢哋咁样尝试死亡，面对分离，睇到流血。係啦，呢、这个就係佢哋心中有恨。心中有恨，只要你个恨喺个心里面一种咗个根，人就生活喺地獄道之中。佛教有所谓六道众生、六道轮回之说。我自己重复都係咁讲，六道众生都在人间。所谓六道嘅间个方式，系你人间用乜嘢方式生存？你可以用天人方式生存，你可以用人间嘅贪嗔痴嘅本质嚟生存。有啲好斗嘅人用阿修罗嘅方式，不断要斗，同父母斗，同兄弟姊妹斗，同配偶斗，同仔女斗，翻公司同部门斗，同上司斗，同下属斗，以斗为乐，呢就系阿修罗。仲有畜生道生存嘅人，就好似目前大陆人咁样。用动物本能嚟生存，食饱个肚，解决咗生理需要，系嘛？中意嘅时候就随时都可以，无论性爱又系，大小便又系，佢哋冇更高嘅追求，因为个文化之根挖断咗66年，嗰、那个文化真空，依家你再抄翻出嚟，冇办法同你哋目前嘅生活系冇办法系配合得到，嗰、那个系格格不入。因为中国是用儒家作为个基本价值本体，儒家讲人，人是乜嘢？我幸福，希望你幸福。但是地狱道是点样？地狱道是我不幸，我都要你不幸，因为你冇办法体谅我不幸，因为我个不幸喺里边，原来你完全忽视我嘅眼泪，为我嘅流血，你完全睇唔到，你喺欢乐之中。因此我通过咗恐怖主义，我要你喺个不幸里边尝试下我个不幸。我连续4代人不幸，你只是今日在巴黎一个周末不幸，你就已经成个文明在度哀鸣。但你知唔知我哋已经4代不幸啦？佢哋嘅方式就系咁，反恐冇人反对的，因为佢用紧一个不文明嘅方式去对付一个文明嘅生活。但系我哋反恐咗几多年？其实我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开始算，其实45年之前何尝唔一样有恐怖活动？从来都有，一直都冇，冇停过。911之后，布殊总统系嘛，要坚决地同呢、这个啊恐怖主义势不两立，全个文明世界大家一齐肩起呢个反恐嘅任务，但系恐怖袭击从冇停止。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佢哋觉得自己嘅不幸为世界所离弃，为世界离弃，我唯有更加用我个极端手法去唤醒你嘅注意。只有你流血，你先明白流血嘅痛苦。系啦，大家以为觉得我哋做中国人嘅好似好遥远，呢啲永远西方嘅新闻，耶路撒冷嘅不幸系咪啊？贝鲁特啊，黎巴嫩，成个中东同你有乜关系？但是你想想，究竟伊斯兰教 个形成嘅过程同历史系点能够慢慢一步步出嚟？呢、这个魔鬼系点样培养出嚟？系乜嘢嘅政策培养咗魔鬼出嚟而作恶于人间？呢、这个就系我所讲嘅神是其君，子是其父，其者由来者渐矣，系慢慢出现嘅。只不过我哋冇从开始睇下。你睇下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佢对新疆嘅政策，对西藏嘅政策，你系咪同样地培养紧伊斯兰国一样嘅组织？今日你话有疆独系恐怖分子，习近平话佢同文明世界一样，系咪啊？中共都系对呢个恐怖活动绝不姑息。但系问题，当维吾尔族新疆嘅维吾尔族人无法生存，佢就系等于啊中东黎巴嫩嗰班回教徒或者巴勒斯坦，由于以色列立国而冇办法建立家园，巴勒斯坦连国都唔系。联合国冇席位嘅，今日冇发言权。阿拉法唯有带起个复仇仇根，一代一代嘅仇恨咁落去。咁今日你对付呢个西藏嘅西藏人，日日都有人自焚紧。啊，我哋李国章就嚟做呢个广大校委会主席嗰位，好高明、好高等嘅知识分子，佢有博士学位啦，系嘛？有剑桥教哈佛嘅人，系啦。佢都體會到，喂人哋西藏日日有人自焚啊，都唔可以改變北京政策。喂你班學生佔領金鐘就改變到，絕食幾日？喂幾日咋、啊、大佬？係嘛？絕食幾日減下肥，咁你就諗住啊可以改變北京對香港政策，係啦一個好智慧嘅高等知識分子，佢閱讀就係咁。咁但係問題，你再深入去問阿李國章校長。究竟点解西藏人要自焚？系啦，点解维吾尔族人喺新疆要发动咗呢个恐怖袭击？即系话，在呢种政策落去，你只会将维吾尔族人喺新疆嘅维吾尔族人走向呢个 IS 伊斯兰国嘅道路。佢唯有用统集嘅方式话俾喺华东啊、海岸啊、沿海城市啊、北京啊、上海啊嗰班啊排緊队买 LV 啊，係咪饮緊呢个82年 Chateau Lafite 嘅人听，喂你饮緊嘅 Lafite 而係我哋係饮緊呢我哋嘅兄弟嘅鲜血。西藏人冇咗佢本身应有嘅啊宗教权利，冇佢哋嘅生存权利，所以你侮辱佢嘅宗教，佢唯有自焚。因为喺藏传密教或者唔止藏传，大乘八宗嘅密教都大家认为呢副臭皮囊冇咩了不起。我哋追求嘅永生嘅解脱，渡过轮回苦海，到达彼岸。今日喺呢个啊目前嘅西藏处境而无法生存，因此佢用自焚嚟唤起西方嘅注视。下一步会唔会连逼到藏人都走向伊斯兰国嘅恐怖活动，联同呢个新疆嘅维吾尔族人寻找民族嘅一片生机？所以呢个唔系孤立嘅问题，呢个系我哋成个文明要面对嘅问题。个问题首先就问魔鬼系点样炼成嘅？好，时间差唔多，休息阵间，翻嚟第二部分嘅黄伟文一家之言。